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42集。注意一下男女关系。高二开学，分班重新打乱，按照上学期期末的成绩取了前100，重新组了两个重点班，变动不大，但进了些许的新面孔，大多是男生。每一个来报道的男生都对周思月有种莫名的好奇，想方设法拐着弯的想跟老成员打听点什么，奈何周思月口碑太好了，得到的答案出奇一致，挺好相处的数学大神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杨纯子去了文科重点班，少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孔沙迪终于成为了这班里唯一的班花。丁宪却觉得他没有想象中高兴，整日都厌厌的，跟宋子琪斗嘴都没了往日的精神意义。九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天是数学国赛的一试，周思月显然又进入了疯狂刷题的状态，不断有新同学前来打招呼闲聊，都被丁宪一一挡在门外。 不好意思啊，他马上要比赛了，下次。 每当这个时候，周思月都会从百忙中抽空抬头，冲他使一使只有他们俩懂的眼色。丁宪晚上躲在被窝里，被这眼神治愈的睡不着觉，蹬着腿攥紧被子，乐得直打滚。俩人偶尔会一起在学校外的饭馆开顿小灶，丁宪怕浪费他的时间，不肯去，反倒是周思月把卷子一丢，站起来插兜走了。 也不差这么点时间。 吃饭的时候，他一脸专注地挑着香菜，挑完了，握着筷子在碗沿轻轻磕了磕，把筷尖上的一小点菜叶子也给抖了下去，这才放心地低头去扒饭。 不吃香菜。 丁宪在心里默默记住。忽然，碗里多了一块鱼肉。丁宪惊讶地看着周思月。周思月却有些不自然地低下头去，扒了口碗里的饭。 快吃。 谢谢。 好肉。 周思月话不多，吃饭很快，没两口就扒完了。然后就懒洋洋靠在椅子上，目光悠然地等着丁宪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着班里的事儿。丁宪则也不遗余力地贡献八卦。 你知道最近有人在追沙迪吗？ 嗯？谁这么没眼力劲儿啊？ 喜欢沙迪怎么就没眼力劲儿了？那喜欢谁才有眼力劲儿？ 丁宪气鼓鼓地瞪着他，脑子里下意识蹦出一个名字，脱口而出： 杨春子吗？ 说完他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奈何说出的话泼出的水。周思月靠在椅子上，神色微收，咳了声。 我没这么说啊，你别瞎脑补。 你不说我也知道。 你知道什么？ 你跟杨春子以前是不是在一起？ 你脑子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啊？ 话还没说完，直接被对面的人打断。看着对面的周思月一脸正气，丁宪觉得自己羞愧，微微低下头，不再开口，也不再搭理他，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鸵鸟，恨不得把头埋进饭里。 喂。 周思月盯了他一小会儿，忽然人往前倾，靠着桌沿，目光对上他。丁宪把头埋得更低了，周思月忽然撇头笑了下，嘴角勾着，有点无奈地说： 好吧，我承认我以前喜欢过他。 虽然早有了心理准备，但当真切实听到的时候，丁宪的小心脏还是狠狠抽了一下。他头埋得更低，莫名其妙的一颗眼泪就掉进了饭里，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。他低低哦了一声，草草扒了两口饭，放下碗筷，站起来说： 吃完了，我们走吧。 周思月却没动，眼神盯着他的碗。 坐下。 丁宪也没动，周思月往后靠，手插进兜里。 好吧，刚才骗你的，我没喜欢过他。 丁 羡惊诧地看过去，简直想随手把碗扣到他那颗金贵的脑袋上，但还是倔强地说， 喜欢过也没关系，帅哥美女谁不喜欢，我也喜欢过许科啊。 没有就是没有。 说完周思月推开桌子去前台结账了，结完账之后也没理丁羡，径自插着都走了。下午上课，丁羡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把中午的事情说清楚。他提笔在纸上工工整整写了一句话，然后将纸条叠成正方块放在桌角，捅了捅正在写题的周思月。少年抬眸捞过纸条打开， 好吧，我相信你，我也没有喜欢过许克，我瞎说的。 我知道。 周思月洋洋洒洒写下三个字，直接丢回给丁羡，随着纸条抛进他怀里。台上语文老师的目光顺势往这边一瞧，丁羡的小心脏瞬间被提到嗓子眼，抱着纸条缩在墙角，吓得瑟瑟发抖。于淑君没发现端倪，继续低下头，声音洪亮地解读课文。丁羡长舒一口气，狠瞪一眼周思月，这才去看纸条。 你怎么又知道？ 你脑袋里想什么，我能不知道？ 切，那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 你呀还有梦想？ 周思月。 嗯，你的梦想是我。 不要脸，我的梦想是像我舅舅一样当个画家。 好梦想。 你看不起我？ 哪敢啊， 我真的很喜欢画画。 我知道。 又是这句。再往后丁羡的记忆里，他记得周思月跟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便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自己在想什么，他周思月又真的知道吗？他们俩其实不太传纸条，但每一张都被丁羡搜罗起来夹在一本小本子里。后来一年的复读时间，他就是靠着那些纸条度过的。每回想他的时候，他都翻出这些纸条来来回回的看，看到烂熟于心，看到倒背如流。每次他洋洋洒洒写了一长串的话，周思月的回复总不过是两三个字。不过呀，这都是后话了。一是前两天刘江忽然找丁羡谈话，刚吃完午饭，办公室里没有老师，当下他心里就涌出一阵不祥的预感。 哎，你跟那个周思月怎么回事？ 这一句话把丁羡问懵了，像是被人兜头捶了一棒，他整个人僵愣在原地。 有人说你跟周思月在谈恋爱，丁羡，你可别犯傻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 老师，我没有。确实没有，我跟周思月还没到那步。 你们一个竞赛生，一个重点苗，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犯傻。就算有点什么，也等高考之后再说，听见没有？ 老师，我们真没。 哎，别人给我来说这事儿啊，其实我心里也不相信。毕竟周思月这孩子哪像会谈恋爱的样子。不过有人说，看你俩经常一起吃饭，有苗头了。作为老师啊，我觉得应该给你点个醒。老师心里自然是相信你们的，谈恋爱的成绩哪那么稳定啊，但有时候你们得注意一下避嫌，男生女生关系太亲密，总难免会被人说闲话的，特别是女生在背后啊被人传来传去的，多难听啊。周思月过几天就要比赛了，我暂时先不找他，你回去把位置换了，让宋子琪搬过来跟他坐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